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Any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喂，你哋中唔中意咧去饮啊？即系人哋 中唔中意去饮啊？好难答你、啊。 中唔中意噶，真系，因为有啲人咧就会觉得，唉、哎，人哋结婚一生人一次啊，即系大大小小婚礼咧都会好中意出席啊，替人高兴。咁但系咧，即系有部分嘅朋友又会好麻麻地嘅。啊，点解咧？即系唔系话唔想替人哋高兴，亦都唔系话孤寒唔想做人情嗰啲啊吓。 而系你结婚关我咩事？ 咁又唔係，咁你又酸溜溜喎？你呢一句説話， 唔係，我覺得係睇好睇係邊一個嘅，即係如果其實飲啊真係麻麻地嘅，因為嚟去都係嗰啲咁嘅菜式啦，同埋好似應酬式咁樣。咁如果你係好熟嘅朋友，你去飲其實你係替佢高興多過你著重嗰一餐啦。咁但係如果你係唔熟嘅話，咁你可能就會喺度計較啦，食啲咁嘅嘢啊，即係就會好多嘢講。 通常都 係，所以我覺得大部分人都唔係好享受去飲呢個過程，而只不過真係俾面派對。 啲朋友咧，即係之所以唔享受咧，最大最大最大嘅原因啊，即係就係不外乎嗰啲即係做人情做幾多錢啊，嗱唔係介意啊，真係唔係孤寒嗰啲啊，但每一次諗到啊呢一個朋友，因為又要衡量究竟我同佢 friend 唔 friend 啊，咁做幾多錢人情啊，雖然就話有公價啫，咁啊再者就係咧有啲時候就係諗啊，咁人哋結婚係咪應該要送一啲咩賀禮啊？ 呢個先係最難諗啊，因為咧我覺得如果你人情即係錢可以衡量咧，你都係涉個銀紙啫，真係個銀碼係幾多？但系礼物你要估啊，对方中唔中意咧，或者实唔实用咧？用完之后会唔会真系摆喺屋企装饰而即系唔会去用咧？我觉得呢个就系最麻烦嘅地方咯。 咁点解唔直接折现呢？点解要买礼物呢？ 心意嘛， 都唔系啊。所以有啲人就系觉得就系话不如折现啦，就好似做人情咁样咯。即系你如果系 friend 嘅话，咪再做多少少俾你，知你即系开支大咁样样。咁但系你知喺外国就唔兴嘅添啦。即系外国咧就通常就系可能我结婚又好啊，或者生小朋友又好啊，佢就自己有个 gift list 噶啦，即系已经系咧有一个礼物嘅清单。咁就系话你哋唔好乱咁嘥钱，即系与其你哋买一啲嘢翻嚟，我又惊我用。用唔到又唔知点样处理，倒不如咁啦，我预先就话俾大家知我需要啲乜嘢嘢，咁就搵人认购啦吓，即系大件嘅家私又好啊，小一啲嘅即系摆设又好啊，咩都好啦，咁大家自己睇搵得啱嗰样嘢，佢同埋会 tick 噶嘛，即系尤其是喺网上面咧，成日都有嗰啲唔同嘅 website 啊，又或者啲程式啊，帮你你 set 咗个 list 之后，如果有人认购咗嘅话，就会 tick 除咗，咁大家都知道大家送啲乜嘢嘢噶啦，咁啊好公正好透明。 所以咧，最近咧，香港咧就有一对新人咧就出咗呢一个 list 啊，叫礼物清单，就话啊，如果真系咁多嘅亲友上嚟祝福我哋，但系咧又碍于可能即系唔同嘅原因嚟唔到，唔紧要嘅，根据呢一个嘅礼物清单咧，例如系啲咩咧，就系资助50蚊去购买一啲白酒啊，资助1000蚊咧俾新居去做一个搬屋嘅费用啊，甚至咧可以资助200至500蚊咧去呢个马尔代夫嘅honeymoon。嗱，其实你听到呢个礼物清单，你有啲咩感？感觉啦， 佢咁似嗰啲筹款节目嘅位置，多多益善，少少无区咁样样。 我又觉得 O K 喎，因为嗱，即系我同 Abby 结个婚都知啊，结婚嘅开支， 多谢你啊， 你哋两个结咗婚嘅， 结过婚， 唔觉意就暴露咗啲小关系出嚟。 听嘢清楚啲，就唔好令 你讲嘢就清楚啲。 我嘅声誉就好微薄嘅咋， 但系 系 咪 Abby 好有令人？ 我嘅声誉咧就真系好冇所谓，但系你要。要顾及到 Abby 先得噶，佢个精子排放啊，唔可以咁容易。 Abby 有精子排放嘅咩？ 你未讲 错，结咗婚 精緻排福，淨係佢同佢老公享有噶嘛？你唔好無啦啦加插咗過來得唔得啫？咪係好緊要噶，對佢嚟講聲譽嘅嘢。嗱，不過我講翻， okay, okay. 因為其實大家知結過婚咧，就了解到其實個開支咧。是几重皮嘅、 嗯、 即係尤其是你讲緊有啲朋友可能佢结婚一个洗费啦，咁除此以外可能之后结完婚又要搵地方搬，就算你话唔系买嘅去出面租嘅，咁假设你租又已经系一个开支啦，再加上你都话新居喎、跟住你又可能有好多嘢买，就算唔系买啲乜嘢好贵嘅家私呀，咁你可能一啲日常嘅家电用品呀，咁都可能会用到啦，拍埋个电饭煲咁都要钱啦。 仲要嚟紧话要 honeymoon 系啦，咁啊，之后如果又要计 honeymoon 嘅话，咁有一嚿钱，咁即系大家都知啊，咁嚟得嘅祝贺自己嗰啲啊宾客咧，都知道佢哋系会有心意嘅，咁嗰啲心意咧，即系与其就系即系放错地方，倒不如我好清楚话俾大家知啦，嗱，其实你唔做嗰啲咩心意嘅话咧。我谂即系新人又未必会介意，咁但系如果你话啊嗰啲系即系一啲亲朋戚友啊，比较 close 嘅 friend 啊，咁佢哋愿意可能会即系啊做多点心意的话，咁啊不如话俾你知我想要啲乜嘢啦，咁啊最好我几清清楚楚咁样样，我唔介意、啊。 其实我又觉得几好嘅，因为咧我结婚嘅时候咧，我讲到明即系好亲密嘅朋友啦，我就其实你嚟咧真系唔使特别去买礼物嘅，我觉得你过嚟祝福我就可以，咁当然有啲真好好啦，买咗礼物， 我真系过嚟祝福你。 你有咩冇啊？就系、是、 我识我唔识你啊！我祝福你两三次添啦。 系啦，跟住之后咧，我结果嗰一日咧就收到份礼物咧，系我都几诧异，唔知点样解决嘅，就是、一个结婚嘅啤啤熊水晶。咁因为我自己个人嚟讲， 几大个先？ 其实我谂咪系手指公咁长咁长嘅啫，好 细 粒 嘅啫， 好细粒系啦，即系好的色好精致咁样啦。 咁都好困扰。 系啦，因为。你知道我本身又唔係太中意水晶啦，然之後咧， 如果是鑽石嘅話就唔係咁講。 鑽石我就每日 即刻喺個心度斜住你啊！咁大嘅鑽石好大粒， 死你係啦！咁我就擺喺屋企度，因為佢又唔係太大咧，我擺喺個櫃度，我坐低我又見唔到，跟住擺喺個櫃，我又驚移動到佢嘅時候咧，佢跌爛，所以我就唔知道最後點樣解決咧，我就擺咗喺一個紙皮箱入邊，永久封存咗喺一個衣櫃入邊。 哇！而家嗰個姊妹咧聽到之後一行眼淚啊！我送個咩水晶啤啤熊俾你。而家你封存佢，真系好朋友啦！ 嗱、啊，打烂啫。 你两个结咗婚啊，即系有你哋结婚嘅一套啦。咁我又未结过婚啦。咁至于我饮，我都亦都饮过好多好多好多餐。咁我中 又系酸溜溜啊！呢、這、一个嘅味道啊， 我唔系酸溜溜，而系我觉得嗱、啊，真系如果譬如可能系假设你唔系同佢好好好好朋友嘅、 啊， 其实。即系假设我同你哋两个唔系好好朋友啦，咁其实我结婚系真系唔系好关你哋事噶。 即系你唔会请我哋噶啦。 唔系，我都会请你。 请咁咪系。 但系个问题，个问题嚟啦，因为头先 Abby 讲嗰个报道咧，就系话嗰对新人佢会觉得系啊，咁如果你嚟唔到嘅话都唔紧要，即系就有个即系礼物嘅清单咁样啦。咁但系问题系你嚟唔到啦，咁点解仲要假要人哋即系送礼俾你咧？即系人哋如果系佢觉得想。有禮物俾你嘅，我覺得 O K。咁但係如果可能我面皮太薄啦，咁我在於如果你嚟唔到啦，我仲好咧，你都送啲咩禮物俾我啦，我就唔係好做得出咯。咁同埋我覺得我其實因為我唔知啦，可能我結咗婚之後我會改變呢個觀點，因為我而家都仍然覺得係兩個人結婚，只不過係你兩個人即係經濟上面係你兩個人嘅事啦。我覺得係。点解咁中意谂住喺即系人哋嘅礼物上边咧，就去即系叫做帮补下咁样样？ 唔系，不过我觉得咁， 我会觉得系唔系应该你储够钱啊，自己有翻咁上下能力，你先谂住去结婚，而系就算啲亲友嚟到或者朋友佢哋就算唔做人情，你都好开心，因为你系嚟即系祝福我噶嘛。但系点解要谂住补贴呢两个字咧？我又一直都觉得有少少奇怪咧。 我觉得厘清翻一啲嘢先。首先就系头先你讲，例如话嗰对新人嘅话，如果你嚟唔到都好，咁你送礼物都可以送呢啲。即系我谂搞清楚件事就系、是，我相信佢哋嘅原意就系话，如果你嚟唔到，但系 你 都想。送禮嘅話，你可以根據個清單，而唔係就你嚟唔到，你都送清單入面嘅嘢啦。即係我諗你搞清楚先啦，個次序係。咁其次就係頭先我哋講都係嘅，阿青其實講出一個重點。我諗好多辦喜事嘅朋友咧，結婚嗰啲咧，即係我預咗我都係墊出嚟噶啦。即係我唔係真係話諗住就係、是要喺啲賓客上面賺到啊！即係 真係唔會擺咗諗住賺錢。係 啦，即係話酒樓擺就 真係唔係咁樣諗㗎。 唔係咁，但係我覺得 匪夷所思嘅。 但我覺得即係佢哋又未至於係。 諗住係真係叫做賺錢，但係有啲人嘅諗法，我諗大部分都會㗎啦，就係話咁我會收返人情㗎嘛。咁的確你收返嚟嘅人情某程度嚟講其實都係填返你嗰個開支嗰條數。至於能唔能夠真係平衡到呢，咁呢一個就後話啦。不過我相信即係好多時候大家就係諗啦，因為真係好多時候你假設邀請嗰啲賓客嚟，咁佢哋好似頭先阿 Abby 講啊，咁話佢哋都有心意買一啲禮物嚟啊，又或者即係可能有時候佢哋都會好苦惱，究竟我買啲乜嘢嘢好呢？咁我哋就覺得有個做法就係話，如果我清清楚楚話俾你知，嗱，我結婚之後我大概會需要啲乜嘢嘢，嗱，我話咗俾你知，即係嗱，我覺得倒好過真係到時候大家又要諗又要估又要計條數，究竟化唔化算咁？咁有啲甚至乎你咪揾幾個朋友夾粉買一嚿嘢咁樣樣，咁我覺得嗰件事都會係好過最後尾你買咗一嚿嘢翻嚟，就好似一個水晶又好啊，又或者可能係一個你已經有電飯煲啦，仲有五六個人啦，分別送電飯煲俾你。點解咧？就因為話説唔知邊一次朋友聚會就話、我心話火仲未有一個合適嘅電飯煲，就因為講咗咁嘅説話啫。跟住後屘你結婚嗰日咧，就收到五六個唔同嘅電飯煲啊，唔同嘅牌子咁樣打橫排開咁，咁我就覺得係嘥咯。 樂活玩家，轉頭翻嚟繼續。 我头先咧就讲起咧，就系话即系结婚嘅时候啊，送礼啊，做人情嗰个心态系点样样啦？即系究竟系咪应该就系即系有一个叫做拉翻匀啊，帮补啊，甚至乎系咪谂住话靠即系摆酒，即系可能赚翻笔啊咁嗰啲？我相信好少人真系会咁样谂。嗱，不过我觉得都有个前设嘅，都系视乎翻究竟嗰对新人咧系打算点样样去即系办嗰个嘅婚事。因为有啲朋友即系而家你都知啊，嫌都擺酒其實又麻煩，首先就開支大先啦、其次你又諗下，真係又好似一個大龍鳳咁樣做場 show 出嚟啊！ 點樣應酬啲親戚朋友咧？ 咁有好多時候其實好得意噶，我唔知道你有冇接觸過啲朋友咧，佢哋擺酒咧，即係原本擺酒嗰對新人就係覺得我做呢一件事就係為咗屋企人而去做嘅、即係佢哋覺得喂就係、個女出嫁咁，梗係要嫁得有體面啊，又或者個仔娶老婆梗係要體面啊，於是乎。就搞到好大件事咁样啦，咁但系你发现咧嗰一场嘅喜事吓、办完之后咧，其实个个人都觉得点解一开始要做咧？即系嗱，嗰家人啦吓、即系阿爸阿妈嗰堆咧，又会觉得哇，真系攰啊！即系为咗又佢哋又觉得就系因为唔知系个女啊定系个仔啊，即系由小到大吓、即系憧憬嘅一个婚礼咁，于是乎又好配合啊！其实阿爸阿妈都觉得系搞咁多做咩啊？可能系我哋结婚嘅时候都唔搞咁多嘢嘅，即系可能系咁样样谂。跟住阿仔阿女其实本身系谂住就旅行结婚咪算咯，即系开开心心啊，过当系过埋 honeymoon 咁样样噶啦。咁但系因为又觉得唔系、老人家可能中意咁样样，即系大排筵席咁样又开心啲，咁于是乎又去做。咁啊做完嗰一坛嘢之后咧，就大家都觉得都开心。但系原来冇人话特别系想要搞咁大场龙凤咯，系 显 然系啊，即系因为首先对于嗰对新人嚟讲系一个好大嘅开支嚟嘅， 系咁即系大家都以为大家想咁样样， 系啦，咁但系原来后屘佢哋 find out 原来唔系大家都特别想嘅时候就会谂啦，咁点解一开始嗰嚿钱唔攞嚟做其他嘢，例如买楼啊，又或者可能做其他嘢咧？ 后悔， 即系 而家真系搞到咧，好似买楼同摆酒只可以二选一咁样样。 咁都係嘅， 好少係可以同時間做曬呢兩樣嘢。 咁因為喺香港啊嘛，即係如果你喺外國嘅話，嗱，同埋我諗對於婚禮嗰個憧憬又係每個人唔同啦。即係你喺外國，你見有啲人咧，即係都會搞一啲好大型、好隆重嘅，但係亦都有啲咧，其實可能係一個 theme park 啊，又或者可能喺一啲唔知咩公園啊，簡單 set 一啲嘅場地佈置 啊， 跟住就好warm 咁樣，就所有即係識嘅朋友。有啊，屋企人啊，就一起 celebrate。其实嗰个开支唔算话好大嘅，咁、你咪可以即系做到又有婚礼，同时之间又可能添置新居嗰啲嘢，又可以即系嗰个 budget 吓、依然可以 keep 翻喺度。咁即系都有嘅。咁但系因为你在香港，喂，住又贵。搞婚禮又貴，咁你唔係二揀一係點樣樣咧？係咪先？ 咁但係問題係你如果擺咗酒，係咪即係會開心好多咧？對於你哋兩個已婚人士嚟講啊，因為我又冇，因為我喺夢想中我嘅婚禮咧就係我好想行教堂嘅，即係擺酒係從來我覺得係。都系他 点 啦，系另一件事嚟嘅。但系行教堂啊，讲 I do 啊，呢啲交换戒指，呢、這个我呢个过程咧系 即係好似童話裏面成日幻想住，咁但係你話因為因為我仲未有呢件事發生啦，咁就要睇下你哋兩個。咁其實因為我身邊有個朋友就係佢結完婚，佢擺完酒，佢真係好開心。但系佢都话好攰、好辛苦，亦都系即系好似都要招呼人咁。但系佢话佢呢即系嗰晚嘅婚宴系佢毕生难忘，亦都系觉得一生人只得一次啦。女仔嚟讲咁，咁男人又冇咁着重呢一啲啦。咁啊，咁 Abby 嚟讲，作为一个港港妻， 喂喂，小心啲讲嘢，喂大佬， 港妻喎，兜得几靓啊！你见到金煞鼻咧，即系180度飘移啊，完全系拉开啊，直头感觉都系。 即系你都系好开心咧，即系你唔摆酒都唔得咧，你会唔会系呢一？呢一類型嘅， 你又再特 Q 喎，老友，連續兩下喎，兄弟。 我啱啱開始籌備結婚嘅時候咧，我媽咪就開宗明義就同我同我老公講，就話不如你哋唔好擺酒啦。雖然你係我哋屋企第一個女出嫁，但我覺得你咁大嚿錢，不如你自己去旅行結婚，兼去埋 honeymoon， 咁翻到嚟就好似烏嘉倫咁樣講，喂買啲小家電喺屋企都好啊咁。咁我就唔得，我係公主嚟嘅，我一定咩要嗰日要擺酒，去全世界嘅人嚟到。祝贺我，我跟住咧就喺大家嘅目光之下咧，我就出嫁咁样好开心啦。咁但系咧结完婚之后咧，我老公咧就同我讲，佢话啊，即系咁啊，睇翻啲相梗系开心啦，即系咁多人祝福你系咪？姨妈姑姐啊， 好似冇自己份咁样样嘅嗰度，咁多人祝福你，其实唔关我事嘅，系好似你自己同自己结婚，我啊只不过路过嘅。 系啦，即系我圆梦啦咁样。但系咧，佢就话，即系讲真啦，老婆，如果俾我再拣咧，我真系唔想摆酒，因为佢话真系一嚟嚿钱好大啦，同埋二嚟当晚咧唔同嘅亲戚朋友嚟到咧有唔同嘅状况，例如系咩咧饮醉咗，然之后乱咁嘈啊，跟住你要招呼佢啊，啲部长就会行过嚟啊。岑生，我想问一下咧，呢个亲戚又饮咗两支，可唔可以计翻个啲酒嘅钱啊？咁样开始好多呢啲意料之外嘅金钱啊，或者预算要支出咧，佢就觉得哇，真系太 over 我自己嘅预算啊，所以都系旅行结婚会好啲咯。 咁少嘅事都会烦到一对新人嘅喺酒喺个酒， 梗系啦，咪咁因为你每支酒计 咁，兄弟姊妹会挡咗噶啦嘛，帮你唔系咁。 系啊，咁但系因为好多时候咧，你谂下佢嗰啲即系摆酒嗰啲咧，佢就话包就可能包。包红酒唔包白酒，咁啊真系计噶，有时候咧甚至乎计到就系、是真系你睇电视剧或者电影嗰啲咩开菜前嗰啲咩干烧伊面 啊，系啊嗰啲蟹肉伊面啊， 蟹肉伊面啊， 几抵 要同你计噶喺度，即系饮咗几支橙汁啊，同你计噶。 同埋我爸爸啲朋友咧又中意饮酒噶嘛，佢话诶部长整嗰啲二锅头过嚟，咁我呢啲我哋都冇预料之内。 所以系咩咧？所以其实有啲好精明嘅即系新娘子，通常都系新娘子做噶啦，就系咧喺book 酒席嘅时候咧，就预先同嗰间酒店或者酒楼咧倾好晒，喂有啲咩优惠啊，即系可以包多啲乜嘢嘢啊，例如嘅蛋糕又点样样啊，例如话跟嗰啲打紧麻雀嘅时候啊，跟啲咩嘢饮啊，有啲咩嘢食啊，喂可唔可以俾多啲先？因为通常酒店都系减价俾你就冇可能噶啦。咁、但系咧，佢往往就可以拗多啲嘢俾你，即系嚟话啊，好啦，我送啲咩俾你啦，送啲俾你，upgrade 你嗰晚住嗰间酒店嗰间房啊，即系就系俾你一啲嘢你咯。咁呢啲就系你自己。喺傾嘅時候盡量拗，因為佢錢係唔減嘅。但係呢一啲即係可能叫著數或者優惠啦，可能你憑住你嘅三寸不爛之舌咧，可以拗多啲。 我相信 Abby 係會拗到。 樂活玩家，轉頭翻嚟繼續。烏嘉倫、陳燕婷、朱婷，樂活玩家。 头先就讲开，即系结婚做人情送礼物咧，就有时候可能你新人啊掉个清单出嚟，咁等啲宾客啊或者嚟到贺嘅亲朋戚友啊，咁知道送咩，都可能系一件好事，因为透明度够高啊嘛。即系如果将同样嘅概念咧放喺情侣之间啊、夫妇之间啊，大家觉得系咪一件好事，定会觉得咧哇好扫兴啫，即系好冇情趣啊？即系举例咩咧？例如话你谂下大时大节啊，又或者嗰啲咩？生日纪念日嗰啲咧，咁啊大家即系嗰啲温馨咧，就变晒可能就系话，老公啊，或者老婆啊，咁啊今年咧我就想要啲乜乜乜乜，即系直头系成个清单咧WhatsApp 俾对方啊，咁样自己执药咁执落去咁，咁理论上就即系有好有唔好啊，咁但系系好多过唔好啊，定系唔好多啲咧？两位点睇？ 一定系好啦，因为我每一年都系咁样做。因为咧，其实我老公咧，佢系 唔係好識得揀禮物嘅。佢次次咧，佢有一年我真係好嬲，佢送咗啲乜嘢咧？佢送咗個扭計色俾我。佢話， 因為先知點解啊？ 童真 唔係啊！你咁扭計 哇！ 真系一粒扭计色啊！有意义啊！话 你 知， 你咁样讲你想死啊！ 真系唔好私自作主送礼物俾你老婆啊！你都系问问佢。 因为佢有一年咧喺我生日嘅时候送咗个扭计色俾我，佢就话咧同我一齐咧会经历咗好多唔同嘅事，就好似人生咁样，即系呢一个扭计色，即系唔同方面咧都会有唔同嘅困难，永远都唔会顺境嘅。咁希望同佢一齐咧慢慢去过每一个嘅顺境。 你咪你知唔知？ 好靓。 唔系啊！你知唔知？你我同你老。公讲啊，你知唔知点解你嘅人生咁多困难同埋咁唔顺境、啊？ 因为遇到佢系嘛？ 因为你揀咗个咩老婆啊？即系自己反省一下先啦、啊。 唔系佢扭计色， 唔系同埋话你知咩？你识唔识扭扭计色啊？你识唔识啊？咪嗱制啦！佢话俾你知个寓意就咩咧？永远都解决唔到啊！呢个困境，永远都系扭 越扭越。你会唔会系生日嘅时候讲呢 个嘢？有冇暗示紧一啲？ 其实冇啦，根本就系呢一个方向。但系跟住后屘咧 ，Abby 就问：点解你送个扭计色俾我？跟住佢包装到好好，其实就暗砍咧，就系谂住嗰一抽嘢。 但你知唔知我听完呢句说话之后咧？嗱，即系阿清嗰啲好浪漫啊！我唔够礼物，我掉咗个垃圾桶啊！我话。扭计色值几多钱啊？喺文具铺几蚊买多一个扭计色，你将佢送生日礼物俾我，有冇搞错啊？ 喂，你知唔知啦？可能又咁噶，因为咧，我曾几何时咧，就系、是、有啲朋友啦，咁就系咧，又系买嗰啲唔系扭计色嚟嘅，但系曾几何时都香港都 hit 起过咧，就系、是、一啲又系要解码咁嘅东西咧，就系、是、要扭嚟扭去啊，可能入面其实系放咗一啲唔知小饰物啊，又或者放咗一啲唔知咩提示啊，咁就系你可能当中可能一嚿即系正方体。嘅迷宫，有粒珠喺入边，你要搞嚟搞去之后咧， 冇啦咁样样。 喂，嗱，我真系话你难保， 喂，你谂下你扭得嚟咩？都冇心机啦。 唔系啊，难保就可能你老公即系情趣啊嘛，即系喺嗰粒扭计色嘅正中心嘅位置放咗个夹万锁匙。 我觉得男人嘅情趣真系好 好难理解啊，咪咯。 哇， 啲男人千祈唔好将一只戒指咧摆喺呢啲咩地方求婚啊！即系个女人扭得嚟，扭唔到发脾气， 掉咗 位坐添啊！ 我就话呢啲，但系真系有男仔会中意噶，有。好多时候男仔就 系 为咗令到 系男仔嘛，乌鸦佬。 咁好多时候就系嗱，呢一啲系好难捉嘅，即系 系 啊，男仔有时候会谂就系话，诶，等你有啲意想不到嘅惊喜啊嘛，即系下下我就咁啊，假设啊钻戒咁样样，我捧住出嚟咁样样，你无啦啦企我前面啊，捧住出嚟，跟住打开个盖咁样样，哇，嗰啲嘅光芒咁样样喺个盒入边撑出嚟，系女仔见到可能都开心， 一定开心。 男仔觉得我唔应该咁平凡啊，我如果送粒钻石戒指俾你嘅话，我。是应该呢即是有一个你想象不到的情况呢就可以送到给你。所以呢就会有人将那只钻石戒指呢就劈落你喝那杯汽水那里。 或者吃个蛋糕。 喝个手不如或者个蛋糕入面。食食下，搞到啲乜嘢嘢咧？就有好多人就当呢啲咁嘅桥出嚟啊嘛！虽然嗰条桥唔知 work 唔 work， 你冇谂嗰啲戒指会咬崩定啊？你个影相咪唔靓咯？ 嗱，如果你 又唔细心啦， 如果你想将只戒指摆喺啲地方俾个女人沉出嚟嘅话咧，我唔介意你可能摆喺一层楼里边或者摆喺一架车里边，然之后我再慢慢去寻找呢一只戒指。 之后再讲埋就系话，哎，我放咗喺嗰个单位嗰度啊！咦，点解呢个咩单位嚟噶？系我同你嘅新居嗰啲。哇！真系呢啲咁深夜時間 ，FF 系咪好開心啊？兩位，仲冇俾佢停啊？哇！你哋兩位真系貪慕虛榮四個字，坐喺額頭上面，感覺到。 但系貪慕虛榮一定唔係我啦，係我隔離嗰個 嘅。你成日講啲乜嘢？唔係因為就係嗰次之後咧，咁我就同我老公講，每一年生日咧，你送啲乜嘢俾我？即係好似我嚟緊生日啦，我就同佢講話，我想唔喺香港度過。即係我會俾個提示佢嘅，然之後 咧，咁我送走你啦，拜拜。 買張單程機票你冇翻嚟係咩？係啦，咁之後佢就會安排咯。 送你去全世界最開心嘅地方，知唔知邊度啊？ 不丹。 唔係啊，阿魯阿圖啊。Sorry。 好懶啊你。 唔係，但我覺得有陣時候，如果男仔真係欠缺情趣嘅話，最好嘅真係問個女仔，或者個女仔成日講，即係可能你相處之間，你會知道你個另一半究竟啊，烏嘉倫咁樣嘅喎，送埋啲扭計色都係好啦，即係你預早話定俾佢聽，咁就好啲咯。但如果嗰個男仔係好細心，即係佢平時都會留意住你究竟有啲咩係需要啊，而又每次送都中嘅咧，我覺得。 咁樣就開心啲囉，一嚟有驚喜，二嚟你又唔使自己講到咁白，好似好似冇曬浪漫咁，雖然呢個世界都好現實，咁但係你談情嘅時候你都想浪漫㗎。 但其實好難㗎，即係就算你話一個男仔平時留意個女仔，即係點樣細心都好啦，即係你要揀一份禮物下，即係啱嘅禮物俾女仔呢係好唔容易㗎。即係有時候嗱，你同埋睇階段㗎喎，你可能讀緊書嘅時候，哪怕你送一個即蓋掩咁樣先算啦，呢係我俾你嘅， 汽水嗰、那個， 係啊係啊嗰類咁樣。咁你都话叫做浪漫啦、啊，你试下出嚟做嘢做咗十多年嘅时候， 再送个汽水盖俾你， 送盖俾我，点啊？系咪要分手啊？而家即系可能系咁噶啦， 已经不再纯情啦。 系咯，我即系爱情同埋面包，我梗系拣面包噶啦嘛。去到嗰啲位，即系你唔能够只系空谈情啊，即系你都要可能有一啲嘅安全感，讲紧系生活上面实质嘅一啲安全感，你可以俾到对方，即系唔能够再净系停留喺华啲嘅阶段，系嘛？咁所以真系咁、哦，所以我觉得嗱，你话要送礼物俾女仔，尤其是讲紧系已经可能出嚟做紧嘢嗰啲女仔啊，佢、追求嘅已经唔再系好虚无缥缈嗰种嘅浪漫。咁、你要諗下啦，因为好多时候男仔其实唔係唔想嘅，但係举例啊，同你行街，咁你行嗰啲唔知铺头啊，啲啊卖衫嗰啲啊，你又话啊呢一件靓喎，呢件又唔知点样样喎，之后行过可能你话买啲咩护肤品化妆品嗰啲，其实呢嗰啲全部男人系买唔到嘅，真系买唔到，因为首先男人我諗好多都唔識分，即係例如話你淨係講緊又唔知面霜啊、乳霜啊嗰啲、男人一般嚟講係唔會鑽研呢樣嘢，所以講嚟講去真係最啱送俾女人嘅係乜嘢嘢呢？諗諗到 錢 唔好即係唔好唔使佢啦，你成日都去翻錢嗰樣嘢啦，就即係其實 附屬卡 哇 會好啲啊， 唔係我即係諗嚟諗去，其實真係比較啱數嘅咧係送飾物。认真嘅，但系唔系普通，即系 物系啦，唔系普通饰物， 唔系朱二醒嗰啲， 钻石一定啱， 唔系朱二醒嗰啲，真系嗱，讲真嘅， 贪慕虚荣阿清啊， 即系我觉得你如果你系送首饰嘅，即系其实饰物嘅意思即系首饰，讲紧嘅系真系可能钻石啊，其实你嗱金都唔好乱买，我同你 哇，好嘢，嚟到卖金， 系啊，金都唔好乱买，即系有啲男人就保值梗系金啦，钻石都跌得快过金啊， 但我觉得有一条桥都几好嘅，因为我以前试过有一个拍拖嘅男朋友，咁我以前都未系做咗好多年嘢，即系唔一定系要送钻石嗰啲阶段啦。咁我就会同佢，即系可能佢会陪我行街。咁有阵时，譬如临近生日啊，或者啲咩节日嗰啲咧，咁行街，如果佢见到我买嘢咧，即系我譬如我攞咗嗰嚿嘢，已经去行紧去排队俾钱咧，佢嗰一刻佢会帮我俾钱咯。 嗯， 就当系送俾我。 吓、咁咪好冇惊喜咯。 你 嗰啲好有驚喜， 我諗佢咧又即係可能佢唔知送咩，可能佢唔知送咩，但係你又唔想直接問，咁呢個時候我覺得嚇都幾好喎、啊。咁因為之前咧我買嗰樣嘢都唔係平嘅，係啦，咁我就同佢講啦，哇你咁嘅，咁如果我頭先揀咗件好平嘅，咁你咪都會照送俾我啊，即係可能會撒下嬌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呢一個方法都未嘗唔係好事。如果佢買啲貴嘢，你咪即刻幫佢俾錢啦，當送禮物俾佢，好過你節儉又好似好老土咁啊嘛。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陈燕婷、朱晴、乐活玩家。 休息嘅时候，我喺度谂咧，尤其是对住你哋两位喺度谂就系 咩事咧？你将我哋同一阵线咗。 因为有时候咧，你喺度谂，即系人哋吓、你嘅另一半吓，咁即系送礼物俾你啊，其实系咪应该就即系无论中意与唔中意都好，都善意接收咧？即系尤其是你知啊，好似嗱，举例香港咁嘅样先啦，即系嗰个人口比例，即系女多男少就系人都知噶啦。即系仲要而家啲女仔如果哇咁样样都咁拣择啊，明明个男仔都已经我有心。公司送俾你，虽然 做咩？即系你叫啲女人要降低要求咁样。 咁但系实际上， 虽然啲女人真系越嚟越多， 系即系我讲咧，唔系话一定要降低要求，而系咪唔应该挑剔太多？即系假设你嘅另一半都愿意送嘢俾你咯，系咪应该无论中意与否都好，都善意接收咗，就唔好挑剔咁多啫、 都唔系咁样将就法噶。不过你讲起男女失衡呢一个咧，因为政府统计处咧啱啱出咗最新嗰个男女人口嗰个人数啊，咁其实佢真系统计翻上年2017年嘅人数，咁就系讲到女人咧，即系香港嚟计啦，就有成399万女人，男人咧就只系得339万， 哇！ 即系换言之，女人系多男人差唔多60万到啦，即系有 即系如果一对一男女嘅话，有60万个女人系得唔到另外一半， 好 惨 啊！好惨咗啫，好危险啊！呢个数字真系。 唔系咁，我又觉得冇乜嘢嘅，即系 可能我就 系 嗰60万嘅其中一员啊。 系啊，同埋我会成日都觉得啊，咁香港嘅女士毕竟都有自己的吸引力噶嘛。即系我身边有啲朋友就系、是、你香港识唔到男仔有乜紧要啫？跟住咪识下外国朋友咯。即系好自然，你就会见到啊，来不来出嚟食饭嘅时候咧，就系、是、拖住一啲啊，即系话喺非常之英俊的外籍男士咁样样，即系好羡慕。我知道两位都觉得吓，系咪先？ 非常羡慕。 其实阿青羡慕我明白啊，你又羡慕啲咩咧 ？Abby， 其实 佢都话未玩够噶咯， 你 又 使潇洒有型，你唔羡慕咩？好羡慕。 但你老公已经系最完美噶咯，咁都仲唔够？又送楼嘅，你又成咁样样。 有比较上先有进步噶嘛？ 唔系，我觉得就算结咗婚嘅女人都好啦，咁你都可以夹仔噶，冇冲突噶。你男人结咗婚都会夹女啦， 呢一件事咧。呢件事咧系我哋男人唔会公开讲出嚟，即系咧等于就系有时候你同 你唔会公开讲出嚟，但系你会公然做出嚟咧。 唔系啊，做出嚟都好啦，都唔会认噶。问题系因为其实嗱，举例我唔知你有冇试过啊？你哋女仔好多时候都或者会噶啦。假设同我另一半啊，男朋友又好，老公又好，行出街，有时候真系唔觉意望咗另外个女仔，其实你都唔系叫做咧， 真系唔觉意咩？ 真系唔觉，真系嗱， 有 真系唔觉 意咩？ 嗱呢一啲咧就系审犯嗰啲咪通咧，即系嗱，举例你真系唔觉意及咗之后咧， 你唔想望嘅有咯，牙签撑大你对眼，你都唔会望啦。 嗱就系啦， 哇， 呢个典型示范。 嗱我就从来都唔会。 所以嗱，即系调翻转啊，女仔就可以即系吓唔知吓大声夹恶咁样讲，就话系人都夹嘅啦。即系我觉得结咗婚啊，夹仔都冇问题。但系调翻转啊，你假设系一个男仔啊，唔好话结婚啊， 离身我未结婚，我可以讲 初相识嘅女仔啊。即系你啱啱喺埋一齐冇耐啫，都已经冇咗呢一个嘅自由啦。同你讲，即系望下女仔都唔得，你最好你生存嘅环境咧，净系得翻一个异性，就系、是、你隔篱嗰个，即系最好就系咁样样。如果唔系嘅话，你嘅人生啊冇乜希望。 仲要翻工咧，全男班添。 喂，呢、這、一个真系，其实有少 女都唔好有一个， 有少少真系唔系太 fair。所以嗱，我真系有时候会觉得咧，其实嗱，而家尤其是你讲到香港嗰、那个即系性别比例失衡啊，即系女性多咁多啊，有时候即系大家仲要讲紧话啊，我哋即系如果假设吓想识男仔或者识男朋友嘅话，系唔系应该某程度啊呢一啲位系开放一啲？但系点解有时候男仔喺香港我都曾经听过一啲嘅单身男仔吓、啊，其实就即系都有问过佢哋啊。其实你以你嘅条件啊，识个女朋友都好容易嘅啫，点解唔拍拖咧？咁首先佢就排除咗唔会识即系外地嘅女子先嘅。点解咧？佢话沟通唔到，即系文化差异令到佢觉得咧，我要去同佢喺埋一齐嘅话，我相信我哋沟通嗰方面咧有好多即系不足啊。咁啊，于是乎就咁香港咯，香港都几多女仔啊？咁佢话香港女仔 有399万。 系啊，佢话但系香港嘅女仔咧，就算大家有共同背景同埋语言都好咧，佢话好难捉摸，即系好多时候咧都好难讨到佢哋高兴。嗱呢一样。嘢真系大家可以深思一下， 点样啊？ 即系佢会觉得好难咧。 佢尝试过好多次失败啦咩？定系佢都冇试过就已经咁多集落咗落嚟啦？佢一世单身噶啦咁样。 哇！唔系佢就 阿青呢啲真系好老气。 或者咁样讲，佢尝试过。佢尝试过同好多女仔即系试过拍拖嘅，的确系，即系我认知嘅都5-6个啦，我见过嘅都5-6个啦。 受尽情伤。 咁但系咧，每一次都系不欢而散嘅。咁但系嗱，又咁样讲，佢又唔系受情伤，大家都系和平分手嘅。只不过就系、是、又系嗰啲咩合则来不合则去嗰啲咧。咁、你起码一齐耐咗之后，就发现原来大家需要大家，即系各方面都好似好唔夹，好唔同咁样。系啦，咁而佢就往往就系觉得啊，点解我无论做啲咩都好。女仔即尤其是讲紧佢接触啊，同佢一齐嗰啲嘅女仔都系香港嘅女仔啦吓，永远都净系睇到佢有啲咩地方不足，而唔系即系欣赏佢有啲咩嘅优点。 咁佢自己都好大问题喎、啊。 唔系嗱，咁样讲，你唔好成日都将个波射落佢嗰度先啦。 但系 问题 系，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夹唔夹咧，好多时候都系睇你。即每个人都唔系完美噶嘛，大家嘅性格可能都系好唔一样嘅，咁、但系要互相迁就咯呢一点、就是。 咪就系啦，佢就系话啦，好多时候咧，佢同嗰啲女仔喺埋一齐，嗱，讲紧只个别嘅啫，唔系打沉 香港 嘅女仔。 好啦，我唔打沉佢啦， 我 讲紧 个别嘅女仔啫吓，即系佢就会觉得就系好多时候一开始嗰阵，其实佢都系咁噶啦。咁大家既然即系互相吸引喺埋一齐，咁就谂住啊，咁都可以尝试发展落去嘅。咁但系咧，女仔就好多时候就扣分制，佢觉得，尤其是即系同佢喺埋一齐嗰啲都系。 扣分制，慢慢睇到嘅就係淨係佢一啲嘅不足位啊，即係例如可能頭先我哋講過，又唔夠細心啦，又即係冇乜情趣啦，即係好多時候拍拖拍耐咗就 悶啦。你個 friend 我識唔識噶？ 你應該唔識 嘅。好似你哋上次講我啲扣分制嗰本小氣簿， 係啦，即係佢有少少嗰種嘅感覺。咁之後後屘咧，就即係佢又覺得我冇必要為咗即係同佢喺埋一齊之後刻意改變自己，因為佢覺得咁樣相處都好辛苦嘅。咁如是者，即係好幾段嘅感情都係因為相類近嘅緣由，咁就即係不歡而散啦。但係雖然你哋可以話即係喂，咁其實佢即係個本身問題就係佢個人冇情趣，好悶蛋啦咁。咁但係一開始嘅時候佢就已經係悶蛋㗎啦。佢追女仔嘅時候又冇耍啲咩手段，點解唔可以欣賞佢係佢一個好踏實嘅男仔啊？係好直接啊，講求實際啊，即係點解唔可以欣賞呢一啲咯？佢就反問係會， 但係踏實得嚟都要有啲小驚喜嘅。佢有冇送過啲小禮物啫？氹下啲女仔啊，咁女仔好中意收啲小禮物噶嘛，其實 係咁，即係其實說到底係咪又出張附屬卡俾佢？ 我知道個原因啦，佢應該揾一啲想結婚嘅女仔，而唔好揾一啲即係啱啱拍開拖，正不斷想拍拖，因為佢嘅性格係適合做老公，唔適合做男朋友。 哦，咁係咪即係我應該將你嘅電話俾佢咧？ 吓 吓都好喎、 啊，好啊，都系呢铺等咗几耐啊， 突然之间熬底添一下。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